好，继续我他乡周报，我记得。 有冇嘢？ 嗱，呢一 part 咧就讲咗啲头先，讲先讲咗啲散料先，跟住先慢慢同你讲西北烹。 咁啊，先讲单最其实冇乜 low big deal 嘅嘢，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好大镬嘅。咁呢个三间主机厂就话，即系出咗个协议，就话要共建呢个安全游戏环境。咁啲人就话，诶、你老阴，你近期咁 open， 即系相对嚟讲啊，系咪你又要钳制入边啲内容，要做审查，做和谐啊？ 冇啊，好简单，你睇下Pornhub 而家全面咪知咯。 即系咪话咯？会唔会又跟系呢个跟大潮流咁？其实原捻存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佢讲嘅系游戏环境，而唔系游戏。即系佢个其实佢讲紧系乜嘢咧？其实就系嗰啲好老梗嘅，就系讲紧啲咩网络欺凌啊嗰类嘢。之前记唔记得 P.S. 嗰阵时话录音啊嗰啲嘢咧？嗱，当然你可以话督灰啊咩嗰啲嘢，但系实际上其实佢要管嘅都系喺 game 入边走去即系黑人嗰啲情况。因为而家 online 嘅部分啊越来越多咧，咁就要睇住呢啲点讲啊？因为呢单嘢呢类事咧，只要发生一单，有人顶唔顺呢啲点讲啊？然后走去自杀咧，就扑街噶啦。因为其实唔系冇发生过嘅。我提一提各位，日本系有单咧，嗰啲话有个都有少少名气玩跟抌对跟抌嘅玩家，佢就专门就系佢玩法咧就系一嚟就冲出去自爆，跟住就靠队友啦。咁啊，成日俾人屌嘅。佢只要开直播台就会真人屌佢嘅。但系屌下，突然间某一日佢喺直播期间上吊自杀。 嗯， 即系咁啊！到底佢系咁啱得咁巧，即系佢本身已经心事重重噶啦，定系佢真系俾人屌到自杀啦？因为你俾人屌开，你咁样做啲白目行为，跟住俾人屌系好正常嘅事，而且你都俾人屌咗咁多次噶啦，点解今次突然间咁样做咧？系嘛，类似咁嘅嘢咧，其实偶不已都会发生嘅。咁啊，所以咧就其实三间厂其实都话要谂办法要减少呢啲咁嘅情况。咁其实老任就做得从来都系做得最狠嘅呢方面。你谂清楚啊，老任入边咧，其实就算系 online 对战嘅咧，其实好少有啲咩点讲啊，好少俾你打字或者语音嘅。通常都是定型文发出来的咋，定型文字即是那些什么打 Diablo 2的时候向前冲啊，跟住就会因为暂停即是那些固定了的指令来的，你不可以将自己要打的东西即是说话打下去的。即是其实他是讲这类的东西去令到他们不会可以怎么说过度的嘲讽甚至欺凌的情况出现。你讲紧呢样嘢，老老实实呢样嘢，我觉得无论你觉得，就算你认为呢啲嘢好无聊都好啦，最少唔会影响到你玩游玩嘅，除非你嗰种唔串鸠人唔开心嗰种人啦吓，即系我只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其实大家唔使咁惊，好啦 ，OK 啦。跟住 我讲翻咁啊，下一单啦，咁就呢个 Capcom 呢个最终 Capcom 告光荣，我出嚟啊，个无双吓，听讲 Capcom 参无双出巴沙拉，我睇唔系，我又唔系另一单嘢嚟嘅。 总之就系、是、佢战国无佢真系告战国无双嗰边就话佢点啊？佢攞佢入边有两个机制，我唔系记得佢个 好似就系咩？你当只 game 摆旧 game 嘅碟落去就攞新角色，呢、這个系专嚟抄 Capcom 嘅。 佢咁话啦吓，但我其实我一路都拗筹啊，呢样嘢唔系有咗好耐噶啦咩？ 唔知啦，有转嘢，但总之就呢单嘢咧，打到最高裁判院咧就罚咗 二审判决，应该系终极噶啦。 终极 噶，日本系二审终极嘅，咁啊终审判决就系呢、這个Capcom 胜诉，咁啊呢个光荣要赔翻 1.4亿，50岁啦，对于公司嚟讲， 1.4亿，你话系咪完全唔通？又唔系嘅，不过。就其实真系唔大钱咯。 对于呢个吸收公司嚟讲，唔系钱，但系个名衰啫。即系就应该话啖气啫嘛。呢啲纯粹系， 其实都缠绕咗好多年噶啦。我记得喺年几前已经讲过话要上去二审上诉啦嘛。不过呢啲嘢版权系会打好耐嘅。 不过呢啲嘢如果真系玩真嘅话咧，通常呢个1.4亿就唔系日元美金噶啦。喺美国，但问题就系呢个价钱喺日本嚟讲，即系纯粹叫做咩？为啖气，即系叫做。点咯？我条气点都唔顺噶，屌我分咗啊！我咁打啲官司分啲钱都唔止呢个数字啊！嗰律师费 咁又系，咁啊仲有一单都仲系 cap 咁嘅， 就之前爆之前黑客流测事件就有新料流出嚟，就 Mountain Rise 就爆咗佢同呢个老任走去倾呢个独占嗰阵时候要点样去即系点讲唔同嘅独占方案就要收你几多钱，即系 cap 咁系收老任钱啊， 正常咯， $10,000,000去独占，咁啊另外再俾多去呢、這个100万市场宣传费，即系1.1亿美金啊， 十亿 逼到十亿十亿十亿日元咯。 所以咪话算咩算乜捻钱啫？呢度呢度已经十亿啦 吓。就系咯，咪依应该讲以剧以依个 title 同埋独占嚟讲，呢1100万美元合理嘅，亦都值得谂下。而家Switch 好好卖，呢、這个 game 呢个 title 等闲几百万只。 唔系，我觉得唔止系一样嘢，主要系讲紧 Switch 而家呢一刻唔打死 PS 5嘅话咧，即系唔一定要打死佢啊，即系唔压住 PS 5嘅话咧，又会落翻入去同对面去前斗唔知几多年嘅状况。佢而家吓，而家压住对方就好好多啦嘛。 系啊，而家压住真系压住嚟打噶。其实之前都留个包黑食八啲资料啊，不过呢啲我冇特别要讲嘅啫。 俾我讲简单同游戏唔算太相关嘅先啦。NVIDIA 嗰边咧就有少少公关灾难，唔算好灾难啊，其实危机啦，只能算系。咁咩事咧？就系、是、你出，因为而家就两 A 厂同 N 厂都出新卡啦嘛，两边梗系要做啲测评噶啦。而且呢次真系讲紧两张卡，终于算叫做可以搞一日之长短啦。大家都知道呢个 A 厂之前啲 display 即系点啊，退咗段时间噶啦嘛，而家难得两间可以近翻啲，咁啊啲公关开始上心啦。咁啊咩事咧？就有间有当 YouTuber， 咁啊向来都系 N 黑嘅，即系佢唔系话收咗钱，只不过佢比较喜欢 AMD 嗰边嘅卡。咁佢就测评嗰阵时，佢原本原定出两个测评嘅，咁但佢出咗第一个嗰阵时就俾人叫停咗。咩事咧？佢出第一个嗰阵时就出完做完个测试，就个测试系完全冇呢个光追相关嘅测试项目嘅。咁就 Nvidia 嗰边咧，就啲公关就走去施压啦，就话：屌你咁样抄嘢，摆明系偏颇嘅。你再系咁，我下次就冇好似冇再系咁添啊！我下次就唔再俾卡你，因为呢啲咁嘅自媒体又好咩都，其实好依靠啲厂去借卡俾佢哋去测试噶嘛。 嗱，呢样真嘅，有啲嗱，呢样嘢有啲唔同，佢同游戏唔同就系买一只游戏翻嚟咧。价钱系真系唔算贵，但系一张 display 卡又系依个级数 display 卡，等闲一部电脑价钱。喂，大佬，你三个月出只新卡，我边买到咁多啊？ 而且你仲要系几张复数嘅几张卡走去测试，第一好烦本，第二就系咧，我而家俾599美金俾你，你同我变张卡出嚟。你有冇行过去黄金望一望？你望到呀？你而家系一卡难求，系要排队要抢要剩噶。即各样各样嘅情况之下，呢啲佢哋唔俾卡呢样能呢样嘢，其实系对呢啲呢类咁嘅科技嘅自媒体啦，其实系一个好杀食嘅招嚟嘅。咁所以就啲人就话：喂，大佬，屌你！你啲公关争，即系点啊？走去施压，即系我哋点样测评我哋嘅事？你只要唔系诋毁，我哋基于事实去讲，咁你冇理由话噶。因为呢个 Nvidia 呢一次个安培架构，相对于 A 卡最大嘅优势就系光追。即系喺光追以外嘅项目咧，喺价性比上边咧系略地输俾 AMD 嘅，但系 AMD 嗰边咧就喺如果系一打光追相关嗰啲咧，就俾 Nvidia 嗰边吊打嘅，系咁嘅情况出现嘅。所以如果你净系唔测光追嘅话咧，其实会有少少唔公平嘅。但问题就系乜嘢咧？根据翻佢个流程啊，其实佢仲有第二段片要出嘅，第二段片就系光测光追部分。即系因为佢长啊，佢系横向比平咗好多张卡，咁即系好多张卡要做测试啊嘛，咁佢段片有啲长，咁佢斩开咗两截，前边就系测冇光追嘅，后边就测光追嘅，即系咁样嘅情况分配，咁结果就俾人公开施压。总之就系呢类咁嘅公关施压咧，就呢啲自媒体，包括我哋传统媒体都有噶啦，你偶不而你都会听到呢啲咁嘅嘢噶嘛。即系据说就有，即系香港嗰边就相对就冇咁大压力嘅。 根据好多年前，我一单嗰啲游戏杂志爆料，拳王爆料，跟住爆料嗰位朋友就话：，跳，佢以前冇嘢俾我噶啦，佢封杀我咪封杀我咯，反正平时佢都唔俾我哋嘅。 我嘅个人经验就系、是，其实只要佢俾料又话俾招待啊，诸如此类嘅嘢你咧，其实你好少会讲得好难听嘅。呢个系事实嚟，香港啲杂志你会见到佢哋通常都比较软位少少嘅，就是、因为咁样，即系佢系好自动波嘅，好少会话收你嘢又走去点。 鸡髀打人牙较软，咁你人哋俾人哋借张卡俾你试，咁你就算你唔赞佢，你咪嗱轻手啲咯。咁我因为我以前写 gaming 啲 game 我自己买噶嘛，而我闹得最狠嘅 FF 当然 FF。只 game 边个？唔系我买嘅，只 game 朋友买嘅，我睇朋友玩嘅，所以咪肯咯。我又冇俾钱。 总之就系呢啲呢位公关籍住佢个资源，即系老实讲，我就当你好捻有钱，而且又好有手腕，但系人哋早一个礼拜攞到，你唔好忘记呢、這个 display card 可以早一个礼拜去媒体攞到噶咯。咁你迟人一个礼拜，你作为一个媒体，迟一个礼拜收皮啦， 咁 冇 话 先。 就 Apple 啊，你嗰啲啲有名嘅 YouTuber 啊，都可以准时收呢啲配件啦、啊。我哋等三个月啦。 咪就係咯，就所以就呢一招係好有話，所以就令到有啲媒體就其實已經受慣公關嗰扎戲㗎啦。 但今次咁高調施壓。 咁咪爆咗出嚟，咁大家咪即系啲大家集体就即系咁啊，众口一词 开拖咯， 啊，众口一词咁啊，走去开佢拖，咁啊，结果就 Amy 就跪低啊，唔好意思，我哋公关处理得唔好，总之佢跪咗噶啦，咁啊，大家就始终相关嘅得饶人处且饶人，咁就你跪咗就算啦，咁就你即系佢讲承诺过，佢就唔会俾再用呢样嘢去威胁你哋，咁啊话就咁话啦，公开上边咁样讲啦，咁私底系点咧，我就唔知啦，咁啊。 好啦，今季八讲啲意思啊，嘢今季八二七系应该咁样拆，而家仲系现在进行式嘅。 嗱，你即系因为你啱啱话小泽连嗰单系最大新闻，其实我认为呢单先系今个礼拜最大新闻。 唔同，小泽连嗰单咧就够 juicy， 依单咧就有排烧嘅。Cyberpunk 2077。 咁啊，首先就 依单嘢其实首先就话台湾独立啦，呢单嘢依单不唔系台湾独立呢单嘢就纯粹啲台湾有自嗨嘅，即系所谓辱华嘢。 唔系自嗨，系撩出嚟，即系有人唔知点解人眼尖真系撩出，因为佢嗰间。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件事是讲的 Cyberpunk 2020， 是一个桌游来的，而这个 Cyberpunk 2020的背景，游戏背景是这个Cyberpunk 2077的参考对象来的，它是官方讲过承继了他们的个别个世界观的，所以理论上在 Cyberpunk 2077的世界里面，台湾在2020年都是一个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的。点解佢死都要死喺2020年嘅12月都要出到隻 game 出嚟呢，就係、是、因为佢係攞2020个世界观出嚟嘅，所以佢一定要喺2020年之前攞出嚟，如果唔係就好难睇嘅咁解啦。 不过根据好多年前我同一个前辈讲话，就係、是、台湾一直都系独立国家嚟嘅。不过呢个唔重要啦。 即係我哋一路其实我都喺度讲过啦，台湾你 台湾从来都系独立国家，等你要快。 台湾从来都系一个独立国家，只不过系入面讲到明系一个虚构世界嚟嘅啫嘛。即系所以，但系 呢个唔重要啦。 OK， 咁呢度先唔讲啦。佢我哋之前鸠威过啦吓，话佢 master up 都可以 delay 啦。后屘我终于知道点解 master up 咗都可以 delay 啦。点解咧？因为有媒体就喺发售嘅前几日攞到一个40几G 嘅修正档，佢话收到一个，然后CD Projekt Red 嗰啲先就话同佢讲，唔好意思，你攞到呢个唔系 day one packing。40几G 都仲未系 day one pack 嘅，我谂紧你不如重新攞个算啦。 嗱，依家其实几妙嘅，喺之前测试咧，就各日嗱依日典型送 game 啊，即系嗰啲各大网站收到 game 啦，提早收 game 啦，咁咧就全部收电脑嘅，就要好似话讲到明系要睇，一定要用电脑版，或者要睇部机 spec 嘅，咁所以之前测试即系评价咗全部用电脑版好啦。跟住你用电脑版用 PS5 就好正啦。 唔系好正，唔好意思，俾我讲埋。佢跟住结果就系啦，佢 day one 个 packing 系比佢啱，比佢之前嗰个传媒收到嗰个仲要大。我谂哇黐线噶你，所以我哋啱啱觉得点解佢哋 mass up 咗，理论上都唔会再有得延迟啦嘛？点解都最终都要延迟？就系佢哋啤唔切个 day one packing 出嚟，个即系佢 day one packing 其实就系将嗰啲 mass up 之后。即系如果一个正常流程咧，应该系 master up 之后再揾到嘅笔，就喺嗰阵时执出嚟嘅。问题就系咧，而家嘅好多游戏啲大作，尤其是赶嘅大作咧，就会变成乜嘢咧 ？D 笔个部分喺 master up 之后先出，然后就 day one packing， 就去执晒嗰扎执到嘅笔出嚟。 但系呢个都唔重要啦。嗱，讲重点就系、是、各大 game 评比好高分啦。 冇正常啦，老老实实呢隻 game 如果完成咗嘅话呢，一定嗱，我又唔系好鍾意讲，我唔系好鍾意将神作挂喺后边嘅人，但系呢隻真系会系，如果佢完成咗之后，真系一个神作嚟嘅。 而家都神作 之后， 喺命运二上面，咁都咁摆出嚟，你系神作嚟嘅。 容我提醒翻各位啊，巫师三啱啱出嚟嗰阵时啊，都系俾人屌到开汗噶。系要去到接近成年之后先执翻个笔，执即系执翻好， 执翻人样， 系唔系试翻人样？当佢冇晒呢啲，即系冇晒呢啲影响游戏嘅笔之后咧，佢就真系一只神作咧，真系一只非常出色嘅神作。 咁诶，呢个但喺感觉我讲咗，而家未执笔前版本啦，即系各种好莫名其妙嘅笔啊，各种爆嘢啊，啲好奇怪嘅计算方法，诸如此类，开唔到机啊，死机啊，诸如此类，总之就系你噏得出嘅，噏唔出嘅都有。 一般笔咧就大家都估得到嘅，但有个笔好得意啊，个笔本身好得意啊，乜嘢啦？佢入边咧系有教过你点样 hit 人哋嘅，佢 hit 咧就唔好似开门狗嗰啲 watch dog 嗰啲一键 hit 人嗰啲一级咁嘅掣就 hit 到人嘅嘛，佢唔系嘅，佢要你入嗰啲咩啊十六进码，即系打开嗰个编码器咧，你会见到嗰啲用十六进码走去打嗰种咧，连一般嘅马龙都未必会揿到嗰种嗰、那个格式。以前你改 game 啊嗰阵时就会用到噶啦， 系啦，而今有次改， 佢入边会教你去改啲嘢，咁然后咧佢入边出现咗个好严重嘅 bug PC 版嚟嘅，讲紧出现乜嘢咧？就系佢会令到呢个 AMD 嘅 U 啊，讲紧 AMD CPU 就系会嗰、那个使用率啊系食唔满粒 U 啊。然后喺食满嘅情况下，因为 CPU 嘅佢攞得资源攞得太少，我估计啊，呢个估计啫，佢系预留咗太多资源俾去俾呢个 game 以外嘅。正常嚟讲，你会开 game 嘅话，梗系食尽啲，你 U 有几多食几多噶嘛，除非你食虽唔用唔晒先会放出嚟噶嘛。但系佢唔系，佢留咗好大部分去俾个系统度，而且呢个应该系不嚟嘅，佢应该系留，佢唔应该留咁多俾你嘅。我估计系82同200调转咗，我估计啊，点解咧？因为佢收集嘅办法方法好简单嘅啫，入去嘅 game入边某唔系入去个 game 个 folder 入边，用去任何文字编辑器去修改一个十六进码，咁样就咁样改完之后咧，佢就会食满翻呢个 CPU， 令到佢个据说啦喺呢个改前改后用 AMD CPU 嘅人个 FPS 可以差咗十 FPS 左右嘅。讲紧你又 4K 又光追之后得60零 frame 好正常啦嘅情况下，再加再多十 frame， 咁啊差好远噶咯。即系讲紧，哇！你入边原来呢个系真实版本嘅 hack 嗱，你入边咧改个十六进码就可以 hack 人哋部机，嗱你呢度改个十六进码咧就可以搞翻掂你个笔，呢个笔系超卵碌，超卵搞笑噶， 啲太过离谱啊！去到就又同埋直情去到咩？IGN 已经系即系嗰啲所谓大媒体已经系叫做轻手啊，即系俾得好低，佢竟然俾到四分，又话不能接受。 即系因为好睇嘅，好睇你点样睇啊？因为佢嘅笔已经系多到会影响你游戏嘅部分，系一个其实真系一个不能接受。如果呢间嘢唔系 CD Projekt Red 咧，俾人屌捻到开咗花噶啦，而家都系啦吓。但系俾人屌到佢要直情封禁噶啦。 结果公司咪话咯，嗱，我而家退钱。总之你攞翻只 game， 你网上咧就退钱。买 game 嘅话，你攞翻间铺头啦。如果间铺头唔肯收 game， 就同我哋讲啦。而 Sony 最初咧就谂住唔退钱嘅，但系。最而嘈得太多，鬼晒咁嘈咧，所以都啊，退上去先退俾你啦。 因为作成为呢个喺 PSN 上面第一只下架退款嘅三 A 大作，呢、這个史上历史上咁多年嘅历史上面第一只喺 PSN 上面下架嘅三 A 大作， 年度大作啊！ 我觉得佢真系太过执着2020年要出，佢自从一开始好似成年之前。话要第一次嗌年期，跟住话唔够人手嗰阵时，我已经闻到落味啦。所以点解我嗰阵时仲系铁口直断话佢会 delay， 就系因为呢只嘢根本就唔应该2020年出，根本就唔赶唔切嘅，根本就系、是、即系结果系冇计错数啦。其实呢只因为根据嗰阵时计咧，其实应该最少再迟多半年先至出先啱嘅。咁啊，当然啦，佢以呢个 CD Projekt Red 过往嘅经历咧，其实大家就唔使咁睇衰佢嘅，因为其实佢对呢个已经出咗嘅 game 咧。就唔係出咗嚟，唔係 EA 嗰種出完之後事後不理嘅，佢往後嘅點講維護啊，其實係會好長嘅。咁但係佢話呢一刻咁你就出咯，你如果你覺得係接受唔到嘅，你先退咗款都冇問題。 唔緊要，反正而家 PS 5都買唔到，等佢買得 PS 5周街都有機嘅時候，佢差唔多執好啦啲嘢。 咁佢 PS 4都有嘅，因為佢講大家 我放咗 PS 4噶啦，呢個 game 算把啦。PS 5執到佢人模人樣，我已經叫做 OK 啊，得噶啦，你當 PS 5王大作啦。 因為呢個佢而家講緊咧，佢係出大問題嗰度咧，你 console 嘅嗰部分就講緊係，其實大家都預咗 PS 4行，就算你用普行都好啦，唔方會靚噶啦。就大家已經估得到嘅，尤其是你已經用緊 PS 5嘅標準去比平呢個世界啦嘛。咁但係佢而且佢個 PC 版嗰邊要求係用到要求去到3070啊，大佬。你要開光追60 frame 要3070，講到明㗎啦。你最低限度要唔係光追60 frame 2K 就3070，如果你要開到 4K 嘅話，要3080以上。3080啊，屌你599蚊美金啊！ 黐膠線。 唔係佢真係喺呢方面佢真係需要到咁嘅程度嘅。問題就係佢喺 PS 乾掃機入邊個畫質係低到吓 PS4。呢只 PS3 game 嚟噶，啲画佢贴图系唔知，我唔知佢系烂贴图啊， 烂啊！ 糟糕定系乜 我 嘢？ 喺啲 YouTube 片嗰啲片度睇见就，我点讲好咧？ 啊，完全唔似系一只 PS4 末期嘅游戏，因为理论上就算佢按翻佢原本嘅时代，原本个最初嘅发售时间啊，阵间冇话而家已经系交替紧啦。佢都系一个 PS4 末期嘅 game 嚟噶啦，我真系好难想象一个 PS4 末期嘅 game 可以出嗰个画质去到咁嘅地步。 即系盖杯。 而且你就话哦，烂贴图呢啲嘢都外观问题嘅啫，即系佢黑画面嗰啲黑到底，你已经搞唔清楚到底佢系呢个游戏入边嘅设定啊，定系出咗笔啊？呢啲嘢已经系好奇怪噶啦，都算啦。佢而家出咗个仲更加大嘅笔，而且个年代仲要再褪到啲翻去，因为佢而家讲紧系佢有伺服档啊嘛，伺服档其实唔会好大嘅啫嘛，佢个伺服档只要大过。8 MB 啊，MB 加币啊，佢就会成个包伺服档爆炸唔用得。8 MB 系一个咩概念呢？当年 PS2 跟机送最卵细嗰种规格，嗰张 PS2 记忆卡呢就系 8 MB 啦。咁啊，结果佢就咁样话，佢话退款咯，咁啊，即系呢件事咧，其实大家个态度咧，唔中意嘅，其实好少嘅，相对嚟讲，大家都相对比较个体谅嘅就系、是。哎，退款就唔使啦，你同我集集执好佢，我即系我哋只会要求咧，即系因为你如果你承载个退款潮嘅话，佢个资金链有啲咩问题嘅话咧，咁佢随时会出现就唔够人手走去执过嗰啲嘢，咁啊更加恶性循环，咁你出见到只更加真正好玩嘅 game，大家唔系咁想噶 嘛，同 埋 就系都买咗咯，反正唔争在啦，又咪你又咪真系佢又唔知几充网因。1000几百，又如立 等你有几百蚊食饭咩？ 就 是、你同佢搞翻掂只 game 啊！等你咁等咗你咁捻耐，大家通常咁嘅情况啊！但系跟住啲人咧就出现咗另一波嘅退款潮啦。我咧我唔知系佢唔好彩啊，定系流年不利，定系乜嘢啦？即系佢跟住就俾人嫌上，然后就真正出现咗退款潮啦。咁啊，讲紧咩事咧？CD Projekt Red 佢就仲有一个游戏平台嘅，就叫 GOG。咁个平台我都有用过嘅。咁佢个特点咧就系 DRM free， 你买完之后完全唔限制你将个 game 攞嚟做乜嘢嘅，你攞嚟派街坊佢都唔会管你嘅，可以话系一个相当有良心嘅平台嚟嘅。问题咧就系因为亦都因为咁咧，所以其实冇乜大厂或者新 game 肯用嘅，但系就旧厂啊啲经典 game 啊就会好中意喺上面用啦。我哋之前讲过啦，咁咧就佢就上架宣布都未上架，因为理论上佢系18号，佢话18号上，但系结果系冇上，未上唔到啦。佢宣布就系呢个还原台湾嗰只还原就话会上架。咁啊，明日台湾喺华人嗰边就宣布会上架呢头，即系呢头宣布嚟呢件事到底发生有几快咧？我个例子就系我开始写稿，就跟住俾人炸版，话还原喺 GOG 度上，喺度炸版，话即系话预购已经预购了，诶等乜乜乜嗰啲，大家喺度除晒裤，已经除好，我啲裤子都脱了噶啦。咁啊，跟住我仲未写好稿，跟住就话诶唔好意思，取消唔上，我系未写好，我份稿仲未写好。佢就话 咩嗱，好老实嘅呢只 game 剧佢想你讲真，你咁想你都预咗会出事噶啦。 而家个情况根据我个人嘅分析咧，就应该系佢真系唔知会出事。我唯一合理嘅解释系咁样。 你咁天真啊？如果你沙巴烹啊，沙巴烹做乜都得，你唔得嘅大佬。 即系咩？我系话 GOG 嗰边啊，即系话或者叫 CD Projekt Red 定点叫啦 ？GOG 嗰边系唔知道。呢只 game 系会引嚟咁大反应嘅。 之前喂，冇又唔知啊嘛，呢只 game 之前嘈得好紧要咯，系连我啲唔玩嘅人都知道，都听过呢单嘢。 因为如果佢系知而照做嘅话，你系解释唔到佢喺几个钟头之内就收翻嘅。因为你谂清楚，你呢头宣布几个小时之内，你谂下，连你我就当啲小朋友梗系会嫌上会成啦，但系。冇咁快噶嘛，谂清楚以前嗰啲几单嘢系唔会有咁快个速度。呢、这个就算你话呢个互联网速度如何快都好咯，亦毕竟系唔同圈子嘅消息咧，你系要需要时间酝酿，即系点讲啊？你啲土共核文，你啲核文都未写出嚟，你就已经系你佢就已经系下咗架噶咯。那个速度系快到你唔系快反应。我个推论就系、是、佢出咗嚟之后，有友好团体或者系中国嗰边嘅团体或者系类似咁嘅人。即系总之知道呢只 game 会引起中国人好大反应嘅，就即刻同我哋讲：喂，呢只 game 唔上得噶， 会濑嘢嘅，你快落咗佢，唔系你大镬噶咋？ 所以佢就跟住就弹弓手。所以点解我话 GOG 个原本个团体应该系原本唔知情，如果佢知情就直情唔会出噶嘛，应该系真系公布咗出嚟。 点解要公布咗出嚟先知道？就应该系嗰啲友好团体啊，或者系分公司做嘅嘢，你未必知分公嘅隔篱公司唔系嘅分公司嘅另一个部门做乜嘢，你未必知噶嘛。嗯、出咗嚟，咁佢收到个消息，佢消息灵通啊嘛，咁啊即刻同嗰边内部上诉，佢讲佢应该系呢个情况先有可能会咁快有个反应，咁佢就话哦唔想搞啦， 好事嘅。对于因为讲就系你明知单嘢系徐小奶嘢嘅，即系趁佢出爆镬之前收咗佢，费事麻烦。越早越好啊，大佬！你而家收咗佢，俾人嘈两句，都真系俾人啲小粉红插下嗰时收就难睇噶啦。 但系而家个情况就会好捻尴尬啦。而家情况其实我调翻转觉得系一个最差嘅状况。点解咧？我哋之前讲学咗 live， 你已经讲过噶啦。你一定，你呢个世界如果系逼你剔西，呢个系一个逼你剔西嘅世界。你如果你唔尝试唔去剔西咧，先会最捻大镬嘅。咁而家嘅情况就会变成半天吊，啲小粉红就唔满意你话会上架呢个动作，你净系话会上架，佢哋已经唔满意啦。即系其实有一样情况，同学咯，呢个情况就系、是，咁你想佢点啫？人哋都唔上啦，但系佢继续烧紧咯。所以就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地球势咧就咁讲紧，即系呢个地球爱同呢个地球，大家记得呢个 get 噶啦。非中国嘅地方就全部都系走去一致，走去点讲啊？屌呢个朱老师咁样去弹弓手，有部分咧就系屌佢下架呢回事，即系你最终下架。有部分咧系屌佢弹弓手，包括呢个 Minecraft 嘅原作者，即系话佢喂大佬你我知道中国人系好恐怖嘅，但系你唔应该咁样，你唔系咁样做噶吓。佢讲咗类似咁嘅说话啦，我唔系好肯，唔系好记得啦。 但系我觉得呢单嘢喺我所理解啦 ，OK 嘅，虽然比较做得你啲，但系可以接受，因为真系因为你真系冇必要无啦啦为咗一只咁嘅独立游戏搞一头烟。 我意思就系佢，如果你系要要跪。咁你就而家咁样跪法呢，其实第一系小范围冇烧，我以我所见啲小范围系完全冇烧到气嘅。即使同荷罗拉嘅情况一样，你咁样棍咗佢哋两个礼拜，有冇烧到佢哋气，冇继续追杀你哋。但系而家就系嗰根 GOG 或者系呢个 CD Projekt Red 喺呢个大陆嘅生意其实唔少嘅。而佢哋为咗咁而要讨好佢哋，我理解呢个行为嘅。问题就系佢而家其实系半天吊嘅。佢既满足唔到小粉红，亦都满足唔到一般游戏玩家。喺咁嘅情况下，就会两边人死。所以点解会出现你有呢个《塞巴奔2077》有呢个大量嘅突然间喺之前出咗咁多事咧，都冇乜人退费嘅。而家突然间出现大量嘅就系讲紧，而家佢就变成就两边一齐走去抵制佢。咁你系咪猪八戒少人，女外不是人咯？而家就变成咁嘅状况啦。有关呢样嘢，其实我一路都好想分析。有好简单就系、是，因为小粉红呢方面咧，其实系毫无策略弹性可言嘅。所以咧，你真系只有两种情况：一，你就真系跪到佢哋满意为止；但系咧，呢样嘢基本上我都系不存在。我哋讲荷罗拉已经有提过啦。因为点样跪，佢就会要求你更加，你跪得更加多。哦，你停佢两个礼拜唔得，哦，要炒咗佢，炒咗佢都唔得，哦，你要永久 ban 咗佢，系要出嚟道歉，要点样？即系佢会不断咁要求你去一啲更加强烈嘅嘢。所以理论上，喺策略竞赛策略入边咧，对住呢种咁啊固定策略嘅嘢咧，你只有一样嘢，就制止拒绝佢。即系唔系因为我唔中意中国或者唔中意小粉红，而系喺呢个策略上边，你只有呢个种方法可以做得到嘅啫。但系呢件事继续烧紧嘅，咁因为佢啱啱出 game， 正系资金回笼期，只间公司会唔会因为只投资过大而扑街咧？其实而家系一个关键时间嚟嘅，呢、这个时候你出事咧，其实佢哋都几等大镬下。咁啊，唔知佢会点？咁我嗱，对佢哋嚟讲最好嘅就系你跪得够彻底，咁就然后啲小粉红可以奇迹地烧到气，老老实实。我觉得呢个可能性，呢个咁嘅时间线， 好低。 我觉得你要跳到呢个 beta 示范线咧，系绝对不可能嘅事嚟嘅。即系你有冇可以想象到有几何？扎小粉红话，只要佢有认为有人喐话，佢哋会可以收手嘅。你有边一次见过啊？次次都打到死为止。即系咁啊！呢个冷落另一间嘢度啦。咁啊，呢个 ROG 一国三制事件，即系啱啱援引咗几次啦。Holo Life 咁就得罪咗扎小粉红啦。佢最后就完全撤出中国为，即系本来就因为结案噶啦。理论上已经系因为 Holo Life 相对好少少，因为佢唔依赖中国嘅市场，仲未依赖，所以佢又撤出咯。佢虽然佢不断咁想翻入去，咁你想还想啊？得唔得咧？咁回事啦。你而家呢段时间，就算你真系想，你都要避风头啦。OK， 咁你唔怪。咁佢发展其他市场啦，佢喺日本就同呢个华硕嘅电竞共和国啊 ROG 啦，简称简单就系、是，咁、嗯、佢同佢合作，咁荷罗拉嗰三个就记得白上富 key 啫，另外仲有仲有狮子系狮子，佢就去佩拉合作，就同只去实况去搞 game，咁、嗯、OK 啦，冇乜嘢噶，因为佢哋其实都系打开机噶嘛。咁就咁啊，华石嘅 ROG 都系即系点啊？佢宣称系玩家的共和国嚟噶嘛？ 嗯， 咁佢合作，咁问题就系乜嘢咧？呢、這个即系人哋日本的事，你就系中国就系管。佢真系如果系一般普通地走去点啊？炸小方走去屌人哋大可以不管你噶，全部日本 Horror Life 点啊？日本同呢个日本嗰边合作，关你烧咪烧爆佢都唔关，唔会影响到我哋。但系问题系乜嘢咧？中国 ROG 烧到中国 ROG。就走去嗰入边嗰个叫咩社群媒体微博啦，简单讲个就系微博嗰边个编辑就走去屌老母，就佢系咁噶啦咩啊？呢个木口必须木口你妈必须死，即系可乐，即系系嗰啲小粉红用语啦吓。跟住甚至话咩呢个刀已经架在老板会嘅条颈上边啦，即系正在极力插手取消晚上直播之类咁嘅嘢。嗱呢啲嘢。老实讲，任何一个出自任何一个小粉红，我觉得 O K， 好正常嘅事。出自一个官方微博，一个中一家公司嘅中国分部，去走去屌日咁样去走去屌佢嘅日本分部咧，即系其实件事系好诡异嘅一件事嚟。虽然如果站在呢个中国嘅公关嚟讲，其实一个好贴地嘅做法嚟嘅。只不过就系呢件事就会令到点讲啊？咁啊，调翻转就系变成就系、是台湾同日本玩家。就屌啦！喂，大佬关我撚事啊！而且调翻转，而且大家冇忘记一样嘢，华石系一间台湾嘅公司嚟嘅，系啊。咁佢但系佢跟住佢就话：诶、我哋华石系中国公司，中华民国啊嘛。即系呢个 get 我知，我知呢个骨节眼入边冇人咁攞嚟打完场嘅。但系佢话即系全世界都知华石系台湾公司嚟噶啦，你话乜嘢啫？即系佢咁样讲就调翻转激嬲咗呢个台湾同日本人。嗯、就系佢话我哋嘅嘢管理，你哋管乜嘢啊？而家咁啊变成咧就系、是，然后咧就好得意咧就系、是、最花生嘅部分系乜嘢咧？有人发现咗呢、这个呢、这个啲叫求人市场啊，即系嗰啲入边咧就系精有嘢就系精才系精呢个社群经理啊，即系媒经营媒体，即时啱啱屌得好开心嗰个人嗰、那个位，发现有人即就喺当日就走去请人。即系呢啲嘢，即系个时间点就系、是、咁，会唔会系个小编讲到太过分，会唔会俾人炒咧？我唔知道。总之就系嘅结果就系个直播取消咗，日本嗰边缩咁你明白啦？日本人净系讲日本人啊，唔好讲乜嘢啊。日本人就其实呢啲嘢就好唔想起争议啊嘛。咁佢哋缩，咁台湾嗰边就扮死。咁啊咧，中国嗰边就喺度战狼紧，咁啊就啲人就话呢个玩家共和国一国三制三个地方嘅发展睇紧系完全唔同嘅，即系之前嗰一方国表我哋嗰啲够神奇噶啦，呢个 ROG 一国三制，即系黐捻线嘅，即系而家最讽刺嘅点系乜嘢咧 ？ROG 即系玩家共和国啦，佢入边有个设定嘅，就系、是、一扎玩 game 嘅人。去反抗一个专权嘅独裁体制，用游戏嘅方式，用游戏去反抗呢个专权嘅独裁国家。你个设定同你做出嚟啲嘢好似有少少唔同喎。 算啦，依个 就即系呢啲嘢其实就点话？ 讲明伤感情啦。 即系咁啊！结果就而家一国三制仲未完啊件事。不过就呢两单呢个西班牙嗰单 GOG 嗰单同呢单，即系西班牙 GOG 嗰单同呢度咧，就有个共通点就系可乐 life 啦。就其实觉得即系因为中，所以我咪话只要中国人小粉红认定咗某样嘢系辱华，其实佢就会追杀追到底噶啦。即系所以点解我话佢个策略弹性系零，就是、因为假设某啲人去接受咗譬如话哦，佢都咁样取消咗就退出咗啦，咁仲想点啫？即系佢如果有人咁样谂，佢哋会佢嘅声音会马上俾一啲要穷追猛打，要杀到最极端嘅人嘅讲法去掩盖咗噶啦，咁啊只会令到佢个越来越极端啦，佢哋嘅要求越来越黐线，就系、是、咁样。咁、好啦，咁 OK， 嗰度黐线就一单，就趣味，我唔知算唔算趣味啦，就呢、這个我哋 keep 住继续每一期都要讲元神啊，就是、今次嗰单，哇，真系 几搞，我睇到几搞笑啊， 匪夷所思，我真系，即、就、系、是、我一路都系觉得呢啲嘢应该喺。 本本入面出现嘅嘢嚟噶。系乜嘢咧？就简单讲就系、是、有个玩家佢个账号俾人盗咗，咁佢就宣称佢又有又做晒安全措施，有二步认证噶啦，但系都冇用。咁啊其实又唔系好大不了嘅。咁啊俾人盗账号好正常啦。咁啊盗俾人盗账号，如果你游戏账号好正常，就揾翻间公司去要求要求你恢复翻个账号支持处理，俾翻账号我啦。好正常嘅啫嘛，系咪？咁有時有啲話有啲係會俾唔到你嘅，可能你當初個身份認證本身有啲問題，或者諸如此類，未必嘅，未必俾得翻你嘅。但有通常都俾得翻噶嘛。 嗯、 OK， 佢呢度唔單止唔俾翻你，佢唔俾翻你都算好正常，其實都唔算好特別嘅。佢唔俾翻你個理由，我真係聽到我每一個人嗱，如果你冇聽嗰件事，你而家估一估，即係我覺得冇人會諗得到佢嘅原因係咁樣嘅。即係通常個原因就係話哦，你確認唔到你就係本人，或者係你嘅身份對唔上。我支持处女，或者系我哋唔会帮你做呢啲嘢嘅，即系你啲账号你玩家自付都会有噶嘛。佢话因为盗用你嘅账号嗰个人，货金货得比你原本仲要多，所以我决定将个账号俾咗佢。即系用 A 罗佬嘅谂法系乜嘢咧？大家有冇睇过呢啲 NTR 漫画啊？即系阿电金毛嗰条卵大过你，坚强你，劲过你，你走开啦你！就系呢啲啦，呢啲 NTR 嗰阵时成日会出现嘅，就系你我原本我老公嗰条又细又唔掂，完全满足唔到我，完全系讲紧呢一只。 唔系嗰个唔系应该即系咁哇，好啦，我唔知咩逻辑嚟噶，因为正常咧就系、是、喂你放咗多问题，佢账户本身飞下得嚟噶嘛。 咪系咯， 你就系咩？放就算放咧，就算放俾原咗十倍，你俾翻个账户人哋嘅，呢个系你嘅问题。你用偷个账户放咁多系你嘅问题啦。 即系我嗱呢两有两点啊。第一就系佢呢个逻辑已经好奇怪啦。佢讲呢件事出嚟本身更加奇怪，你谂清楚先。 你即系即系成嗰句，即系我成日老话嗰句啦。你讲说话出嚟唔笑嘅咩？ 即系好简单，我就当你基于赚钱考量，因为我真系唔知佢放咗几多。你基于赚钱考量就唔想俾翻佢都好啦。你可以用其他软钉子去碰佢，话哦唔好意思，我哋冇办法证实你嘅身份，或者话呢个账号个安全你自己要玩家要自行负责嘅。如果你俾人盗账号，我哋系帮你唔到嘅，诸如此类，或者我哋安全认证嘅上面我哋都做唔到嘢嘅。有好多类似咁嘅说话可以耍走佢啊嘛。点解你要咁老实咧？ 咪就系咯，你讲啲说话你唔笑嘅咩？ 即系我系理解唔到啊！你听完之后，大家我觉得我系点话？我玩 game 玩 online game 都玩咗十几二十年啦，真系老。即系我都算系老屎忽嚟噶啦，我真系听都未听过啲乜嘢，一百岁唔写一百岁有新闻，即系 黐线太黐线呢个，我呢样你即系如果你唔系，如果唔系，因为有人跳出想即系讲真，但系真嘅我以为讲笑 啊，系啊，即系而系佢系呢个。即系佢结果仲要话佢系咪啦？真正就话你个新账号个即系投诉完件事公开之后，佢个盗账号嗰个火仲多咗。即系而家真系咩啊？大家比棒棒大啦，好明显就系、是、即系真系我好难，我你即算我冇办法用呢个 NTR 漫画以外嘅谂法去谂呢件事，都太匪夷所思啊！好啦，咁啊呢啲北方邻国新闻终于就讲晒啦。 最后一单就小道消息嘅就系、是、就又要跟住 BS 五嘅，咁咧 B 有我俾有新闻就啦，黑色星期五啦，咁咧 Walmart 就话有啲啲网络机械用 bot 啊。就疯狂地喺 PS5 度用佢预约系统，结果短短半个钟头二千万个测试，结果俾全部播晒。 喺呢个黑色星期五嗰阵时，大家知道美国感恩节嘅之后嗰个黑色星期五，就系佢哋传统嘅买嘢嘅节日嚟噶啦吓。咁佢就网络订单咁出咗一扎网络订单出嚟，然后就 bot 再用 bot 去抢。我哋之前其实讲之前上个礼拜嗰时讲过啦，就系呢类咁嘅用 bot 去抢嘢，其实都好常见嘅。 当年 iPhone 啊，最缺货年代啊，香港都唔知几多 bot 啦，用嚟抢 iPhone。 不过就系、是、佢而家就行出嚟就话咧，我哋受到呢个二千万次嘅网络，咁即系每日有佢嘅尝试。 半个钟头内二千万次。 佢话佢 block 咗嘅，佢话佢 block 咗落去，咁我谂你梗系 block 咗啦，唔系你边度嚟二千万部机俾人啊？即系我即系调翻转讲，如果你真系有二千万部机出嚟嘅话，你都会塌定噶啦。咁啊，其实系算系啲常态嘅，不过佢讲翻出嚟，我觉得有啲似系想卸镬啫，即系因为呢啲嘢咧单衰化就梗嘅。 呢啲嘅时候抢嘢啊，单 server 咁，但系通常都呢啲买家就会走去屌，喂你个 server 豆腐做嘅，咁用依谂咁样同你屌烂单嘢，咁我就出嚟就系讲翻，喂大佬，我俾人咁样，基本上就系 DDoS 嚟嘅，2000万次，半个钟头2000万次，呢个绝对系 DDoS 级数嚟噶。咁佢咪行翻出嚟讲，我哋俾人咁样搞法啦，嗱，所以你抢唔到机就唔好真系屌我啦，就系咁样，有啲转移个火力噶咯吓。 好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啦。咁呢年尾嘅乜年尾日本汉字啊，手头汉字啊，年尾游戏大奖，今日年尾奖呢，我留返落他 channel 再讲。 咁顺便睇一睇啦，我哋节目要有所调动，因为我哋而家全部都理论上系星期一，有时我知道有时系会迟咗出嘅。我哋理论上系每个礼拜星期一去出呢个 Otter Channel 嘅。咁其实咁样同个新闻就撞埋一齐，无论系制作啊或者系搜寻啲资料嗰阵时咧，都会好唔方便，佢哋两边撞晒，所以我哋会决定 Otter Channel 将会搬咗去呢个礼拜四去公开嘅，即系以后每个礼拜四先会出 Otter Channel。咁啊呢个同呢个新闻依然会保持翻礼拜一。咁两边就卡啦卡啦咁样去，咁就相对应该就唔会我哋制作同埋大家听都系啦，唔会咁累埋一堆咁样咯。咁啊，你星期一见唔到就唔系我哋又脱稿，系我哋纯粹永久性嘅节目调动。好， 好，咁今个礼拜新闻就到此为止啦，下一年2021年再见，拜拜。